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乌云穿着笨重的衣服压在头顶，大风如指甲划过金属般不时撕裂着耳朵，海水像一盘大地震中的凉粉，没有一刻停歇地站立摇晃着。茫茫大海中，一只橡皮救生筏像树叶一样摇摆漂浮，每一次大浪起伏，筏子里的人都会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呼，飙升的飓风正卷着洋流将他们快速地送往远方。一场热带风暴马上就要来临，筏子里一共有九个人，六男三女，他们是来参加南海船速潜水的。令每个人都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明明在游艇上喝着软软唱着歌，一睁眼却莫名其妙出现在这只救生筏里，而这片诡异的海域导航失效，人迹全无，他们已经漂泊一天一夜了。突然间，一片陆地跃入视野，瞬间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一个瘦高个的帅气男子喊着号子，指挥几个壮汉挥桨控制方向。眼见前方岛屿越来越近，甚至能远眺到岛上茂密的绿色丛林了。在众人的催促下，一个俊眉俏眼的姑娘拉下了信号弹手环，放出了一个求救信号。筏子里一个眼镜男生兴奋地冲着帅气男子道： 王法哥，原来这个岛一点都不难啊。 话音刚落，一个突来的涌浪把救生筏推向高处，又重重落下，海水像倾倒了水桶般往筏子里直灌，过山车般的失重感让女人们都受惊地惊叫起来，男人们不约而同开始骂娘。可这仅仅是开始，一浪未平一浪又起，一个起落接着另一个起落。王法大喊： 抓紧把手，互相抓紧。 筏子里一个小个子姑娘崩溃了，冲着王法大喊： 都怪你跟狗娘养的，昨天出发就没事。 只顾着骂人，一下没抓稳的女人像子弹一样被颠簸的筏子发射出去， 一个浑浊的浪头扑来，一下吞没了他。在众人的惊呼声中，刚刚发射信号弹的姑娘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朝着小个子姑娘落水的方向飞身入水。眼镜男生眼明手快，也没能拦住姑娘的迅速，他急得大喊起来： 小鱼，你快回来！ 王法却没时间顾及那个叫游小鱼的姑娘，他有条不紊地大喊： 离开喜马浪，回桨，一二一二。 炮子声中，筏子挣扎着驶离了那个涌浪，回到相对平稳的航段。这时虽然神秘岛就在前方，但茫茫海面只有一叶孤舟，落水和救人的姑娘们呢？眼镜男生焦急地站起来，也想下水救人，被王法厉声喝住： 我马鹏，你坐下。 王法看起来并不着急，他丝毫不乱地挥着桨，只是一直在四顾搜寻。漫长的两分钟后，小鱼拎着耷拉着脑袋的姑娘在20米开外浮出水面。那姑娘完全没了力气，是小鱼当踩椅才把她顶上筏子。上来后，他的同伴只顾着救人，连个谢字儿都没给小鱼。只有王法在拉小鱼上筏时用力地握了一下他的手，送去了一个鼓励的眼神。小鱼抱之一笑，笑容前所未有的温柔和美丽。相识以来，他们一直互撕，从未如此友好。王法有些感动，虽然此行是为调查游小鱼妇女跟海盗有何瓜葛而来，但无论如何，小鱼都是个勇敢的姑娘，绝非富贵城堡中扭捏做作的豌豆公主。她甚至第一次怀疑自己的判断，也许小鱼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吴马鹏一刻也不要再和游小鱼分开了，他把小鱼的胳膊锁在了自己臂弯，狠狠瞪着还在吐水的落水姑娘。众人刚想喘息一下未定的惊魂，却发现洋流一刻不停地带着筏子往前走。这时风更强，浪更大，按这个速度，救生筏根本进不了岛，就会飘走。 四把桨，我们换个位置进岛，你留稳住。 大风中，王法的声音像定海神针： 小鱼，放信号弹， 放信号弹， 哎呀，快放信号弹！ 船上七嘴八舌，各种声音在狂喊着。有小鱼一拉拉环，黄色的烟雾腾空而起，但很快被狂风吹散消失。小鱼暗自祈祷，但愿岛上有人，也但愿刚好被人看到。这时的救生筏已经偏离最佳进岛方位，岛上连绵不断的嶙峋峭壁跃进视野。这时众人才看清楚，岛屿后半段基本是光秃秃的岩壁，只在山腰两侧生有两株巨大的木麻黄，即使岛上有人也不会住到这一面来。一直在观察洋流的壮汉朝王法大喊： 他妈的，这个岛外围不是骑马浪就是洗衣机浪，我们不可能突围。 只剩下最后一个信号弹了，这时狂风已至，不等大家催促，小鱼拉下了手环。可升空的烟雾东倒西歪地四散在空中，闪电伴着雷鸣撕裂天空，花生米大的雨粒儿开始噼里啪啦砸了下来，砸得他们眼睛都睁不开。狂风、暴雨、乱流、巨浪，大海撕下了他温柔的伪装，露出了最狰狞的面目。王法最担心的情况全变成了现实，天空和海水已经连成浑浊的一片了，现在划桨的几乎全忙，只能走哪儿算哪儿。突然间，筏子被吸进了一条轨道，不受控制的沿圆弧前进，几条汉子四把小桨完全控制不住，这是最糟糕的漩涡流。船体开始朝一边倾斜，将众人倒豆子一样滚到一边，水、粮、桨和行李全飞了出去，只剩下几个人死压另一边，试图让船体恢复平衡。可人力难敌天威啊，筏子依旧倾斜着，他 他的轨迹圈越来越小，正被一股巨大的引力吸向漩涡中心。眼见着汪洋大海里的小小方舟马上就要倾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王法调查逐浪潜水俱乐部不是一两天了，点烧油小鱼也不是一两回了。逐浪俱乐部位于寸土寸金的三亚亚龙湾，创新的把前店和酒吧组合在一起，卖点除了无敌一线海景，更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蓝洞。蓝洞是一个直径20米、深10米的半露天圆形池，由坚硬的钢化玻璃围成。平时前店的学员们就在这里学潜水，外围是昼夜欢腾的逐浪吧。happy 的人们花上一点钱就可以来体验潜、练习潜。更多时候呢，是色眯眯的屌丝战队在围着蓝洞吹口哨。当然，背气罐戴面镜的水肺潜水员没啥稀奇，但不定时的美人鱼表演总能瞬间引爆气氛。刘小鱼那天的银白色练习服带着闪闪鱼鳞和长长流苏，肌肤一般贴在他曼妙的身体上，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审美观的身体。满世界的媒体轰炸不停地在给人们灌输一种性认知，好看的女人得有夸张的胸部和雪白的皮肤，刘小鱼不过是个 B 加，而且她蜜色皮肤，好吧，其实就是皮肤黑。忘记那些冬瓜心一样白皙的南方妹子吧，眼前这个黑瘦的姑娘可不是什么甜心看第二次元少女。可王法觉得刘小鱼是为了证明美是多元化存在的。蓝洞中的她四肢纤长，肌肤紧致，传说中的马甲线蝴蝶背 A41 随着她从容优美的动作轮番展现，她是长期锻炼才能拥有的美妙线条，比基尼里的山峰沟壑忽隐忽现，隔着一个水世界也能让人感受到无限风光。热烈的阳光从蓝洞上方挥洒下来，穿过水立方的晶莹剔透，照在他那条比白云更舒展、比清泉更柔软、比晚风更摇曳的鱼尾上，再将斑驳的耀眼光芒折射到观众心底。此刻王法的眼神没有在游小鱼身上，他这几天啊都在观察进出逐浪吧的人群，希望能找到一些有别样标签的人或线索。这次他注意到了屌丝阵营里一个双肩包少年，他一头乱糟糟的卷发，戴着一副可以进博物馆的黑框眼镜，模样跟哈利波特有几分神似。那家伙脸都快贴到玻璃上了，目瞪口呆地看着蓝洞里的游小鱼，王法觉得他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突然游小鱼轻轻几个海豚踢游过来，贴在了玻璃上，那个位置外面站着的正是哈利波特。那个瞬间，没有戴面镜的游小鱼在水中睁开了眼，他仰起头轻吐气，向上空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大圆泡。隔着五个身位，王法都能感觉到哈利波特呼吸停顿了，四周的口哨尖叫沸腾了，嗨歌的鼓点也疯狂起来。但游小鱼只是眨巴了下眼睛便开始上浮了，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蓝洞上方，哈利波特这时才敢呼出一口长气。看来也不是什么可疑人物，只是个普通小屌丝。王法正要转开视线，哈利波特却从人群中挤出来，在挤过身边时，王法近距离地看清了这个人。他五官清秀，眼圈发黑，精神好像还有点恍惚，撞到别人时连个道歉的表情都没有。好不容易挤了出去，哈利波特却绕到人群后面往逐浪吧上层走。最顶层是蓝洞的准备区， 难道他要去找游小鱼吗？王法心里一动，跟了上去。蓝洞如此开阔大气，准备区却因为摆了很多潜水设备显得有些局促，地板和空气都很潮湿。这里很安静，内红深蓝里只有层层叠叠的水波荡漾，下面的人影和喧哗都已模糊。准备区没有别人，只有小鱼背对着入口在整理东西。他已经换上了白色工字背心、牛仔蓝毛边热裤，黑发湿漉漉地披了一肩。王法看到哈利波特弯下身在蓝洞边假装玩水，眼睛却盯着小鱼在看。唉，很遗憾，他真的只是一个想来泡妞的屌丝。就在王法准备撤退时，小鱼突然转头看到了他们，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嗨，怎么没换衣服就跑到这儿来了啊？你们教里没教你们规矩吗？小鱼这一嗓子来得太突然了，哈利波特吓得慌了神儿，结果一头栽进了蓝洞。来学潜水的人都有起码的游泳基础，一开始岸上的人还以为他在装，结果他在蓝洞里手忙脚乱地扑腾，水涌进口鼻，喉咙本能地关闭，可怜的家伙一句话也没能喊出来，不一会儿便只剩下头发飘在水面，沉沉浮浮。哈利波特不会游泳。岸上的男人和女人几乎是同时跃入了蓝洞，两人合力把死鱼一般的哈利波特捞上了岸。王法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哈利波特开始往外吐水了。小鱼急切地拍打他的脸：哎，小孩，小孩。这还是王法调查逐浪俱乐部以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们的人。小鱼比水里看起来更黑，但更显得明眸皓齿，刚换上的白色背心此刻又湿了，清晰地印出里面的藕粉色纹胸。感觉到王法在注意他，尤小鱼警惕地一抬头，与王法毫不掩饰地在他身上探索的眼神转个正着。平时也有很多来搭讪的色狼，这个明显明目张胆啊。小鱼双手护胸，瞪眼喝问： 看什么看啊，你是什么人？知道这里不是谁都能来的吗？ 虽然被抓了个现行，王法却不想把这个接近游小鱼的机会搞砸，赶紧送上一句奉承： 啊，我是来救人的，放松点儿。你长得这么好看，一板脸就像计生干部了，多煞风景啊。 这是个嘴油的男人，也是个好看的男人，看样子27、28岁，瘦高个，大长腿，朝天发，黑色背心湿淋淋地贴在他略显单薄的胸肌上，露在外面的肌肤都晒成了铜色，左肩刺了个鳄鱼纹身，右耳挂着一只耳钉，打扮有点潮，或说或笑，他的脸颊都会凹出一对大酒窝，可同时会让人发现他的嘴稍稍歪向一边，这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既阳光又带几分邪乎劲儿。这种游客小鱼平时见得多了，脑门都有共同的标签，求艳遇。但是这个颜值高的艳遇客成功概率一定很高。小鱼皱起了眉： 少来这趟，轮不着你救人，要学潜水你就去交费，这个地方闲人免入。 看来对普通女人那套对她不管用。王法悻悻地指着地上那个刚睁开眼的少年： 这个哈利波特啊，我看他有点恍恍惚惚就跟上来了，没想到还真出事了。 小鱼忍住了笑，哈利波特，别说这家伙长得真像。小鱼蹲下去又拍了拍哈利波特的脸： 小孩，你醒了吗？ 看着小鱼，哈利波特眼里燃起了一点亮光： 你给我做人工呼吸了？ 小鱼一愣，和王法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半小时后的凉茶铺，尤小鱼盘问了两位不请自到的客人，一听哈利波特叫乌马鹏，歪嘴男人叫王法，小鱼当场笑抽了： 太逗了，原来你就是王法呀，平时肯定没少欺负人吧，别人问你到底有没有王法，你就可以说：哼，老子就是王法。 阿弥陀佛， 游小鱼一张嘴和他在水中的优美形象反差太大了。美人鱼、计生干部、缺心眼二货，很难想象这几个形象是同一个人。王法不满地说，你就不能叫我大王吗？小王也行啊。 干脆叫你王炸吧，这都是鬼，这都什么名字呀、啊、小鱼笑疯了。还有你乌马鹏、马兔、动物世界吗？你爸妈怎么想的？ 乌马鹏推了推眼镜架，低着头小声解释， 我爸姓乌，我妈姓马。 这是个老实孩子，小鱼能感觉到他全身肌肉都是紧绷的，是因为坐在他旁边吗？为了表示友好，小鱼把手搭在了马鹏的肩上，想继续开玩笑缓解一下他的紧张。哎，小孩，你是不是失恋了啊？ 一个人来三亚，要么是找死的，要么呢是找艳遇的。 说到艳遇时，尤小鱼斜眼瞟了一下王法，看样子他以为王法想泡他。这姑娘还真自作多情啊。王法有点恼火的笑笑，故意把视线抛物线般落往小鱼的胸部，然后皱眉歪嘴地摇摇头，用肢体语言告诉他，嗯哼，我没兴趣。小鱼见状，比划着大拇指朝下回敬了一个鄙视。吴马鹏憋了半天才低声喊出来， 我刚才不是找死，我明天就满24岁了，我不是小孩。 王法笑了，还说不是小屁孩。哎，领导，你都把人快搂哭了。 小鱼条件反射般的抬起了手臂，原来这个乌马鹏只比他小3天。马鹏的耳朵根都红透了， 我不是小孩。 王法和小鱼交换了一个让对方别再开玩笑了的眼神，王法收起笑容，尽量真诚地说， 那跟我们说说你的事儿好吗？ 这得从马鹏为什么来三亚度假说起。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席子了吗？ 好像有点早啊。 嗯，但上周突然37度的高温，我家空调过滤网一层厚灰，洗都没洗就慌慌忙忙开了。 嗯， 对于没有春天疫苗入夏，打好酷暑防卫战，真的得未雨绸缪，提前做准备。 那今天活动大家一定要关注了，来自孟德兰三峡库区天然水牛皮席来了，大家不仅是早买早享受，而且是早买早划算，预售价格太劲爆。 对，专柜8900，本次预售仅为2599，然后呢，连价值899元的升级版的全包牛皮枕套也一并免费赠送了。但是请大家注意，预售特价席仅有500床，售完即止，也请大家速速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全部免费配送到家，预定看席，满意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再次强调，2599送全包牛皮枕套，仅在预售，40071061084007106108。 说起来啊，中国家庭在夏日寝具，特别是在席品的选择上，就像是一路打怪升级的过程。从冰到刺骨的凉床麻席，到稍微软一点的藤席、亚麻席，近些年又流行更软更温一点的冰丝席。大家费了不少功夫，也花了不少金钱，但追求来追求去，无外乎是满足几点：一、舒服，凉度要适中，不能是刺骨的冰；第二，要好打理省事儿；第三，好看，看着高档；那最后呢，当然是能接受得了的价格了。 嗯， 所以反观牛皮席，它温而不热，凉而不寒，席面平整透气，免打理，使用年限长。如果您选对渠道，选对时机，像今天预售价才2599元，还送牛皮枕套，每年划下来才30-50块钱，这才叫真正选对了。 嗯，所以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已经是陆续有朋友订购成功了。6298的赵女士说，以前年轻啊就贪凉，现在冰西瓜都不敢多吃，空调更是怕开，这买个包都不是牛皮的，还小一万呢，这么大一张席子才2599，是不贵。 肯定不贵呀，好多人别说买包上万了，就买个手机都好几千，保养个车子也要几千，那自己天天贴身睡的席子还考虑半天，这消费观真得好好反省反省。 是。 好，那继续看到0035的邢先生啊，说天是说热就热起来了，现在定要用的时候直接就铺上了。 嗯，这就是聪明人啊。这牛皮凉席就像清凉的床单，折起来随便放哪儿，又不占地方，而且是早买早享受，早买早省钱呢。 没错， 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占据仅有的500床特价席名额，享受2599，再送大家全包枕套一对，欢迎您到任何地方去比价，当然前提必须是同品质的好席。 那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不能单凭价格判断买不买。 嗯， 牛皮席的皮料选择、制作工艺都特别有讲究。 嗯， 孟德兰是专业制席品牌，选择三峡库区成壮年水牛的原皮，这样才能保证皮质的柔润厚实，富有弹性。 对， 另外呢，全部都是植物鞣制工艺。其实大家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进行预定看席的时候，自己可以鉴别，比如席子的厚度、品相、气味，包括坐坐躺躺都行。 嗯， 不用担心，咱们是服务到家的。 所以各位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专柜8900，预售价只要2599，同时还要再送一对牛皮枕套。老顾客都还记得啊，之前全部都是枕席，那今年都更新为全包的牛皮枕套了，更实用更漂亮，这一套下来红棕色百搭，奢华的全皮，谁去您家保准都是夸得不得停的。 没错啊，那会享受啊，不仅是面子，自己睡着也是真舒服啊。 嗯， 清清凉凉，柔柔软软，贴合皮肤好舒服，而且席面平整，家里有宝宝的光着屁股